火焰爆弹。元素法师很低阶的一个技能，蒋优当然不会放在眼里，轻松朝旁闪开，一边就带操纵油封殿还击。结果就见那个叫分烟井的法师已经从石柱上跳了下来，跳下来也要打。蒋优没迟疑，一个法术的吟唱操作下去，正待点向分烟井，突然就听轰一声响，视角内一道火柱冲天而起，元素法师技能烈焰冲击。法术不是攻击油封殿，蒋油不用忙着躲避，但这一烈焰冲击却让他失去了攻击的目标。火柱升起，分烟井被包裹当中，连个衣角也没露在外边。蒋油本已移动到此光标，顿时不知该点击什么了。但是分烟井还在那里，下落总是不变的。蒋油凭借经验猜测着点了下去，把刚刚吟唱的法术轰了出去。元素法师技能雷电贯穿，一道闪电从油封殿的法杖顶端窜出，噼啪闪耀着，看起来未走直线，却瞬间就将那道烈焰冲击的火柱击穿，打到了后方的石柱上。没有中，蒋油心中刚刚升起这个念头，突然觉得视角里似乎有一些异样。油封殿的身遭，空气像是雷电贯穿刚刚走过那样，闪起了细微的电光。脚下四周，大地的颜色似乎正在变深，而且看起来还有点模糊，像是有什么蒸汽隔在了当间。靠！经验丰富的蒋油如何不知这是怎么回事？他连忙就是一个瞬间移动的操作，结果法术无效。油封殿的所有技能光标在此时都变灰了，显示着角色生命和法力的状态条下方也出现了一个异状态的符号。元素法师暗系技能魔法禁锢，打断一切法术的吟唱，让施法者在四秒内无法使用任何法术。四秒听起来很短，但在此时蒋油却知道，别说四秒，一秒就够。雷电烈火瞬间已将油封殿包围，元素法师大招天雷地火。蒋油已经看出这法术即将爆发的征兆，却还是没能躲开，因为对方早有准备，用魔法禁锢封印了他的所有法术，想用双腿在察觉时再躲开这个天雷地火，那完全是不可能的。光火两系的法术伤害下，透过光影，蒋油看到那道烈焰冲击的火柱已经消失了。分烟井稳稳地站在地上，但手中的法杖却依然准确地指向了天雷地火当中的自己。这是个高手，超级高手。蒋油这点眼光总还是有的，更何况是他自己最熟悉的职业。这个对手竟然在跳下的这短暂的时间里完成了两个法术，天雷地火魔法禁锢，不，或许是三个法术的操作，还有那个烈焰冲击。跳跃中施法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只要施加有移动施法的状态，那任何法术的吟唱操作还是一样的。问题是这个施法的速度，从那个高度跳到地上只是一眨眼的功夫，这段时间里不管是三个还是两个技能，蒋油可以肯定的只有一件事，换作是他自己，他绝对无法做到的。能做到他远远无法做到的事，这样的高手那得是什么程度？蒋油的脑海中只有一个答案，职业选手。作为俱乐部工会的会长，他当然清楚，在没有比赛的夏天，会有一些职业选手跑到网游里来，或者是主动帮助工会，或者是打发时间。职业选手来了抢 BOSS 这种事儿，对方怎么可能不参与？呼啸战队的职业选手，呼啸战队使用元素法师的职业选手，转眼间一个名字已经呼之欲出，赵宇哲。第八赛季最佳新人，呼啸战队的职业选手赵宇哲，所用的角色韶光幻，不就是一个元素法师吗？ 蒋游自己就是玩元素法师的，所以对于同职业的职业选手总是特别关注一些，无论是不是霸图的，所以在一瞬间他已经猜出了对方的来头。蒋游的心顿时一沉，他可没料到呼啸山庄竟然已经有职业选手参与进来了。职业选手来了，当然是立即提供一个账号，而且最好的装备武装值，穿点成装那是理所当然的。天雷地火让蒋游无力闪避，对方下手也不留情，接连又是数个法术不断轰杀过来。等天雷地火消失的时候，游风殿已经生命垂危。蒋游刚刚还操纵着游风殿在第一线和烟雨楼的对轰过，对方知道他身份，当然也很重点照顾他。他这角色的生命本来就未满，结果现在又被职业选手这样照顾了一轮。跑！天雷地火消失的一瞬，蒋游要做的就是这个事儿，连忙一个瞬间移动的操作，就想扎人堆去。结果技能操作还未完成，角色只是刚刚完成了一个转身，一道闪电已经从游风殿的后背刺进，前胸窜出。妈的！蒋游怒骂了一句，游风殿的生命在这一瞬间已经清零，倒下，死在了对方的一记雷电贯穿，正是蒋游最开始朝对方反击的那个技能。 哼！ 游风殿倒下了，分烟井连瞥都没多瞥一眼，冷哼了一声后就已经朝别处轰去了。蒋游猜的一点也没错，分烟井背后的操纵者正是呼啸战队的新人，同时也是刚刚结束的第八赛季的最佳新人赵宇哲。第八赛季的最佳新人评选可不像第七赛季那么容易，第七赛季的最佳新人孙翔完全已经是大神级别，同期的新人在他面前直接就跪了。那一年的孙翔甚至是常规赛 MVP 的有力竞争者，只不过 MVP 只看个人数据还不够，还要看战队的成绩。当时孙翔所在的岳云战队是名副其实的弱队，连季后赛都没有打进，哪有资格出个 MVP？ 但在最佳新人评比上，瞎子都会把票投给孙翔。而第八赛季赵宇哲是战胜了两个竞争者才当选的，而且领先优势也不算很大。但是赵宇哲自己可不会去想这些，能获得这个奖，他觉得就已经足够说明他就是这一赛季里最出色的新人选手。赵宇哲很激动能获得这个奖，因为这个奖他收获了很多自信，他觉得自己在战队中的地位必然会提高，而呼啸战队目前的情况让他对未来充满了很大的期待。队中原本的王牌选手队长林静言因为年龄状态下滑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上赛季在全明星周末上被唐昊以下克上硬生生击败，个人声望更是下跌了不少，连在自家战队里的威信也是一天不如一天。赵宇哲对他们这位队长的尊敬就只是表面上的敷衍，心里可是从没服气过。至于队中另一位全明星的选手方睿，水平当然是不低的，角色鬼迷神移，也被誉为荣耀第一贼。但问题是方睿是猥琐流的代表人物，风格除了猥琐就是更猥琐。猥琐流是比较偏锋的打法，支持者很多，讨厌的人也很多，把这样的选手树立为王牌，那意味着在赢得一部分玩家支持的同时，肯定要损失掉一部分。新生战队靠这样的方式获取一部分支持倒是不错，但呼啸战队现在已有不错的实力和不错的人气，如此剑走偏锋对他们而言风险过大，所以方睿被本身的风格所限制，肯定不会被扶为王牌。那么呼啸战队应该是谁当王牌呢？最佳新人的当选似乎正给了他们一个答案。从当选了最佳新人以后，赵宇哲脑中就充满了无数的幻想， 他甚至幻想着战队给他收购第一元素法师风城烟雨，而且他心下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很有的。现在外界盛传百花战队将为唐昊收购他们队里的第一流氓唐三打，那么他们战队为什么就不可以用这笔收入去给他把风城烟雨收购来呢？赵宇哲兴奋的，被自己的各种幻想彻底搞兴奋了。对未来无限憧憬的他，放弃了假期，跑到网游来为战队打拼。他已经把自己当王牌看待了，在没有比赛的日子，跑到网游里来多做贡献了。别说，除了收购风城烟雨这个幻想有点夸张以外，赵宇哲的其他想法倒一点也不算出格。林敬言老了，方睿的风格不适合当王牌，拥有最佳新人的队伍，从此把最佳新人当王牌培养，这思路完全靠谱。心下这样想的并不是赵宇哲一人，有很多人。比如网游公会的会长马踏西风，他就是这样想的。于是当赵宇哲冲进网游里来支持他工作的时候，他是真把这位当作未来的王牌一样看待，这让赵宇哲从头舒服到脚，拿着马踏西风配给他的角色和装备，风风火火就帮战队抢 BOSS 来了。于是第一战与霸气雄图，对于马踏西风一旁对霸气雄图精英团实力介绍的赵宇哲不屑一顾，有什么呀，区区网游级别的，就算是精英又能厉害到哪儿去？擒贼先擒王，直接先把对方的老大干掉，看他们还能怎么样。所以赵宇哲的分烟井站得很高，他就是在找对手带头的，准备直接干掉，好好打击一下对手的士气。很明显他成功了，蒋优和他一个照面就被他干掉了。此时的赵宇哲更加志得意满，网游里这点小事情怎么难得住我这位最佳新人，呼啸战队未来的王牌呢？